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每年的12月13日是国家公祭日，我想这是每一位中国人都不应该忘却的日子。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在中国南京开始对中国同胞实施长达40多天惨绝人寰的大屠杀，30多万人惨遭杀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当时德国友人约翰·拉贝和其他10几位在华外国人设立了南京安全区，并被推举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他同时也是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的成员。在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期间，他和他领导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为25万中国平民提供了栖身避难之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约翰·拉贝的事迹并没有被广泛流传，直到一本名为《拉贝日记》的传记小说出版之后，那段被黑暗笼罩的岁月才重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2009年，随着陆川4年磨一剑的影片《南京南京》上映，大家这才发现一部名为《拉贝日记》的电影正在和《南京南京》对垒。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影片《拉贝日记》，让我们重新回到1937年的南京市。影片《拉贝日记》由弗洛瑞·加伦伯格执导，乌尔里奇·图克尔、丹尼尔·布鲁赫、史蒂夫·布西密、张静初和香川照之等联袂领衔主演。影片于2009年4月29日在中国内地公映。影片的题材取自拉贝撰写的战时日记《拉贝日记》，通过这个中国版辛德勒的传奇故事，再现了南京那段惊心动魄的惨烈记忆。影片从亲历者角度记录了南京大屠杀始末，是正是南京事件信息最为完整详实的史料。曾对纳粹主义深信不疑的拉贝，在战争的残酷现实中挺身而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一手组建起国际安全区，挽救了25万中国百姓的生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重温这部《拉贝日记》。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1937年，商人拉贝和他的妻子朵拉生活在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他是西门子分部的负责人，他很难割舍把这个分部移交给他的继承人沃纳·弗里斯。拉贝热爱中国，他知道在这里他是一个有号召力的人物。然而回到柏林西门子总部，他只是众雇员当中的一名而已。拉贝没有办法改变德国总部的决定，在他即将离开的前一天傍晚，南京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送舞会。在舞会上，拉贝向全体来宾表示了感谢。 尊敬的阁下，各位来宾，亲爱的朋友们，我在中国生活了27年零142天，是的，我一直数着这些人。 就在拉贝表达感激的时刻，突然日军的飞机对南京进行了轰炸。 女士们先生们，在中国生活了27年零142天之后，我被召回了我的故乡德国。 一时间舞会上的宾客全都慌了手脚。拉贝带着妻子朵拉上了汽车，在回家的路上到处都是被炸伤的南京市民，可是工厂的大门却始终关闭着。拉贝愤怒， 喊，是哪个混蛋让把大门关上的？ 那个混蛋是我， 把门打开， 大门必须关上。 门外那些人都是我们的员工， 保护工厂是我的职责。 没有任何职责，还没有。打开大门，让他们进来。儿子，妇女和孩子交给你了。快快快进去，快快快都进去，快点快点。 阿贝，你这么做会后悔的。 面对着弗里斯的指责，拉贝充耳不闻。日军的飞机再一次盘旋在工厂上空进行轰炸，拉贝突然想起了曾经作为表彰的纳粹军旗。 大旗在哪儿？你要干什么？ 那枚旗子在哪儿？ 在后备箱里。 喊，你去把探照灯打开。 你疯了？ 你去打开探照灯。 走。啊！ 夫人。快！ 拉贝撑起纳粹军旗，让大家都躲到军旗下面。 快快快！进来！快快快！快！进去！ 快！ 快 下去！ 快！快！快点躲进来！快快一点！我们成功了！他们撤了！他们撤了， 飞机走了， 他们撤了， 我们得救了，大家可以撤了。 拉贝终于意识到南京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第二天清早，当战火熄灭，清查损失之时，待在南京城的外国人们开始商议在如此危险的时刻他们应该如何是好。在会议中途，威尔逊医生走了进来，并且对纳粹党员拉贝冷嘲热讽。 拉贝先生，你还在这儿呢？来给日本人发传单的吧？ 威尔森大夫。 哦，我知道了。等日本人把南京夷为平地，你就可以跟他们分享战果了。到时候你可以再领个勋章。 别这么说，江普是那种人。 是吗？那让他证明一下，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的英雄。 你说要我怎么做？ 听到威尔逊医生和拉贝之间相互嘲讽，杜普雷女士站了起来，她提出了一个建议。 你留下来在南京给平民设了一个安全区，就像是在上海那样。 杜普雷女士，我不认为我们需要这样一个区域。 那我们表决吧。同意我们设立安全区的请投赞成的一票。大家怎么了？你们真的认为我们应该袖手旁观？ 如果不是那样想的，那就请你们把手举起来。 赞成的已经明显超过半数。 我提议由焦拉贝担任我们这个安全区的委员会主席。 那我们还不如直接把自己卖给日本人呢。 请听我解释，拉贝先生比我们任何人都熟悉南京，还有他是德国人，也就是说跟日本人交涉起来可以利用这身份。怎么样，赞成叫拉贝的？反对的？有谁弃权吗？你接受我们的委任吗，拉贝先生？ 杜普雷女士，其实我明天就得离开。 哼，我们的大英雄吓得屁滚尿流了。一路走好，阁下。 我接受你们的委任，文森大夫。没错，我愿意接受这个职务。 笑话，这个真是笑话。 文森大夫，请留步。我提议由罗伯特·威尔森大夫来担任委员会的副主席。赞成的请举手。谁反对？弃权的？威尔森大夫，你接受委任吗？ 行啊，我接受。 拉贝接受了国际安全区的主席职位，并且和威尔逊医生、杜普雷女士等人共同建立了国际安全区。但是随着食物的匮乏，安全区里人数越来越多，日军不断的滋事，拉贝甚至感到了力不从心。他每天都用日记的形式来记录自己看到的在南京经历的一切。 1937年12月15日，要养活安全区内的20万人是越来越不容易了。日本人对我们提出的往安全区多送些米的要求置之不理。我们都希望外交大使们能够尽快回到南京，有他们在，或许能够约束或制止日本人。 写完日记之后，拉贝走出了房间，看见威尔逊医生正坐在客厅里喝酒。 你犯得着在头上扣个尿盆吗？他们要炸也不炸你。 威尔逊，你在这儿干什么？ 把自己灌醉。 这我看得出来。 你知道你的朋友们今天干了什么吗？他们杀了我2名医生，3名护士。 在区内也太过分了。 我们正给1名士兵手术。 什么？ 他是那医生的儿子，我能怎么办？让他死在医院门口。 结果呢？人还是死了，又赔偿2名医生、3名护士，这样更好吗？ 明白。拉贝，你真是虚伪的狗杂种，还是个纳粹猪。 那你呢？食古不化，自以为聪明，其实是个没断奶的家伙。 干杯。 干杯。 听我的。 威尔逊医生和拉贝终于放下了曾经对彼此的偏见。第二天，日军来到安全区内，准备从杜普雷女士手中接收在这里隐藏的中国士兵。 我们总共交出了多少战俘？ 153个战俘。 这是交人的报告清单，他得在这上面签字。 他问可不可以带走我们20名女学生。 什么？ 20名女学生？他说晚上就能带他们回来。 不行， 他的脑袋是不是有毛病？他把我当成什么了？难道是一个妓院的老鸨吗？ 杜普雷女士， 行了，你先闭嘴，你不要跟我再说了。我就没见过这么卑鄙无耻的人。你叫他签字，然后让他给我滚，不然我就亲自赶人了。你翻译给他听啊。 我不用他翻译。 那就更好了。你签字吧。 你会后悔的。 面对日军无耻的要求，杜普雷女士严厉地斥责了他们，但是她的拒绝却导致了这100多名中国士兵在安全区内被枪杀。杜普雷女士看到了这个惨状，决定再不交出中国士兵，她用自己的方式保护着这些无辜的生命。但是为了让这些隐藏起来的中国士兵活下去，就需要大量的粮食。杜普雷找到了拉贝，当拉贝看到杜普雷藏在顶层阁楼中的800多名中国士兵时，拉贝很吃惊，但最终拉贝还是默认了杜普雷的做法，并且将自己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这解决了安全区的燃眉之急。拉贝是一名糖尿病患者，他必须按时注射胰岛素，但是资金紧张，药物来源困难，让拉贝咬紧了牙关。他没有告诉威尔逊医生他的病情，直到有一天他晕倒了。为了救拉贝，外交官和威尔逊医生找到了日军司令，日军给威尔逊医生拿了药，而一个尚未泯灭良知的日本军人悄悄告诉了罗森博士日军要清除安全区的消息。消息传得非常快，为了保住这里，很多在安全区内的南京市民自愿站在安全区门口，想用血肉之躯换取安全区的存在。而拉贝等人站在安全区里非常着急。 我们现在必须要交出战俘。 不行，门都没有。 不交的话，他们就会把我们这铲平了。 那就赶快想想办法呀。 戦闘命令。 这时残暴的日寇士兵准备好了战斗的姿态。 有 我们出去。 你疯了你。 打开大门。 然后呢？ 我们把自己交给日本人。 你来。 就在日寇要开枪射击的时候，拉贝带人走到了日本鬼子面前。 很高兴见到你恢复了健康，拉贝先生。 健康的可以挨子弹了，殿下。 你把士兵交出来就没事了。 不存在的士兵我恐怕交不出来。如果殿下乐意再安排一场大屠杀的话，请您把我们一起杀掉。 就在日寇头子抬手命令准备射击时，突然响起了警报声。 那是什么？ 是克里克特号刚刚驶入了南京港，上面有各国的大使和国际媒体。你要动手的话，请抓紧时间，要不然全世界明天都知道了。 随着国际媒体的进入，日寇只好命令撤退，但是德国公司总部却下令让拉贝必须回到德国，由弗里斯接管安全区。拉贝在日军的押解下和朋友们告别。 拉贝先生， 谢谢你。 祝你好运。 当拉贝出现在码头的时候，所有的南京市民呼喊着他的名字。 谢谢你们， 走， 走开，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赢。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中德合拍的影片《拉贝日记》。电影的结尾是在南京大屠杀之后，拉贝迫于压力回到了德国，却没有表现出拉贝的结局。其实拉贝的晚年万分凄凉，他回国之后，因为他坚持宣传南京大屠杀的所见所闻而被盖世太保迫害。二战结束以后，拉贝因为纳粹党员身份又遭遇审查，生活处处受到困扰的拉贝几乎陷入绝境。在拉贝人生最为困难的时刻，是南京市民回报了拉贝，他们虽然远在千里，但还是节衣缩食，为拉贝筹集了几千美元的生活费用，并且由专人送到了拉贝的手中。这种知恩图报的人间真爱，无疑是和南京大屠杀的兽性成为最强烈的反差。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部影片中，很多年迈的群众演员就是曾经在拉贝保护下的幸存者。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拉贝日记》影片的片尾音乐。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是广播剧场。